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停下脚步，找一个时间，静下心来，品一杯茶，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陈翔的散文《彼得·梅尔：当英国人爱上法式慢生活》。文学主打清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剧本《饥饿海峡》改编的戏剧故事。 2018年1月18日，英国作家彼得·梅尔在他普罗旺斯的居所附近的医院去世。这位被法国未来海岸阳光吸引的英国作家，铸就普罗旺斯的一年，被翻译成17国语言，让世界认识了普罗旺斯。今天我们就通过陈翔的散文《彼得·梅尔：当英国人爱上法式慢生活》，了解这位对普罗旺斯产生重要影响的英国作家。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018年的法国冬天，气温达到近百年来的最低，日子似乎透不进光，不停的雨雨雨，偶尔一场漫天大雪算得上寒冷里的惊喜，大得像是加了特效，浪漫就从天空往下飘。有雪的日子天是白茫茫的，但雪毕竟是短暂的，更长的阴雨天里天总是灰的。这样的巴黎充满法式的忧郁，北方天气越差越会想念南法，想念普罗旺斯大区的阳光，因为在人们印象当中，南法就是阳光与舒适的代名词。很多人对普罗旺斯的最初幻想是因彼得·梅尔普罗旺斯系列书籍而引发的，读着书的时候，清晨睁眼便沐浴着斜身入窗的暖阳，远处是乡下农场和葡萄园，还有蔚蓝海岸色彩和淡淡的薰衣草香。而彼得·梅尔最初对普罗旺斯的向往，大概则是由英国的坏天气引发的。英国漫长灰暗的冬日和雾气弥漫的夏季，阴时密云压顶，晴时阴霾静日，很难让人联想到同一世界的普罗旺斯，却是阳光普照，天色蔚蓝。于是念着念着，近50岁的时候，他和妻子终于来到了普罗旺斯。在那里，梅尔体验着和英国都市完全不同的法式生活。普罗旺斯的人热情，喜欢身体接触，连贴面礼的次数都要三次以上。这让从小接受英国社交礼仪，早习惯了与人保持距离，朋友见面以点头代替握手的他，适应了好几个月。在那里，邻居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愿意分享，各有专长。身材结实的水管工一面拯救因寒冷而爆裂的水管，一面从地球物理学角度分析普罗旺斯冬天愈发寒冷的原因。蓄着山羊胡子的猎人身挂子弹，擎着猎枪，侃侃而谈如何打猎并烹饪狐狸，身材飞扬。在那里，夏天时看电视不如欣赏晚霞，冬天时不如呼朋引友一起吃饭。在那里，某处烟囱飘出的焚烧木柴的香气，都让久在都市的人产生了一种奇幻的意趣，那是生活中最原始、最朴素的气味带来的舒适。梅尔将这一切的不一样都记录下来，在普罗旺斯的一年里，充满他对普罗旺斯新奇的发现与欣喜的体验，却没曾想，这一次简单的分享， 让普罗旺斯走入大众视野。他的书被翻译成17国语言，书里记录的地方、写到的人也都这么不经意地活了起来。他迅速成为当时销量最好的作家之一。 对于这位英国人来讲，法式生活最有魅力的地方，不能不提的还有对美食的欲望。在普罗旺斯，遍地都是美食家，肉店老板曾为传统的普罗旺斯肉汤专门写一本书，里面介绍20多种烹饪方式。地板清洁工一面做工，一面评价法国最昂贵的5到6家餐厅。所有的餐厅都是他在每年外出旅行时亲身造访。为了体验一家好的餐厅，法国人愿意开车2-3个小时，然后在食物里获取想到的、想不到的享受。于是，彼得梅尔不仅在普罗旺斯系列中介绍法国美食，还专门写过《吃懂法兰西》，去描述他的美食之旅。如同他的描述，法国人重视吃饭和如何吃饭到了一种极致的程度，连最简单的东西都有很多讲究。比如面包，饭前食用的是吐司小面包、惊奇面包或者咸味千层酥，搭配海鲜的要是切成薄片的裸麦面包，配素菜的可以是洋葱面包、大蒜面包、橄榄面包或羊乳酪面包，而配肉的、配沙拉的有各自不同的选择。这些东西真真只有来到当地才能品到其中的滋味。不仅如此，法国人不仅讲究吃什么，还看重如何吃。我想起有一次在飞机上，旁边坐着的法国人正巧在餐馆工作，飞机餐上来后，我直接开动主菜，吃到一半打开了配餐里的一份小沙拉一同入口。旁边的法国人看到说，我每次看到亚洲人这样混合式的吃法都觉得很惊讶，前菜、主菜、甜点这些东西一道就是一道，怎么可以混起来呢？他的惊讶就如同我也不理解为何法国人要吃完一道菜撤掉，等很久才上下一道，然后一顿饭要吃上好几个小时一样。之后我们一边聊起了美食文化的差异，一边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吃完了眼前的餐食。因此对于法国以外的人而言，来到法国学习吃、学习怎么吃，变成一个充满了冒险和惊奇的过程。而山居普罗旺斯的一大优势则是能够采到新鲜又珍贵的食材，比如松露。彼得梅尔很爱松露，几乎每一本涉及饮食的书里他都会提到松露，其中还有一些特别有趣的描述。他的朋友告诉他，最擅长找松露的动物是猪，他们天生喜欢那股气味。不过带猪去找松露有风险，因为要让猪发现有松露所在，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迫不及待地吃掉它。因为在一只发现美食而陷入狂喜的猪面前，你没有办法和它讲道理。而因为这些动物的掠夺，本来就稀有的松露变得更为珍贵，也会出现冒牌货。公认产地最好的佩里格地区出售的松露可能是 50% 来自别处的，也有卖菇人会在外面增加礼品包装土，或者在里面暗放些细小的金属条增加重量。看来无论是在哪里，微商不欺都是一种难得的品格。 最初普罗旺斯一年的生活让彼得梅尔爱上了那里，之后近30年他都定居在普罗旺斯，并且越来越普罗旺斯化，于是他又写了第二本、第三本。永远的普罗旺斯是梅尔第二次写起那里，一开篇他就提到了一个变化。因为第一部书的畅销，有人专门来到普罗旺斯，还去找到书里提到的当地朋友合照或者签名。当地人惊讶自己怎么就活了起来，开心着也继续生活着。这一处细节突然很触动我，让我想着当地人习以为常的日子，我们是在向往什么。如果没有彼得梅尔的讲述，普罗旺斯也在那里，那么他书的价值是让更多人看到在法国南部存在一种可能不同于我们目前生活方式的生活状态。人总是向往和自己不同的生活，忙的时候压力大，不忙了又觉得无聊。相聚的人想来大都市，但都市人又要回归田园。移居普罗旺斯的时候，彼得梅尔已年近半百，体验过激烈，经历过快生活，才慢慢想要静下来。但人生的每个阶段所需要的生活状态并不相同，没有任何一种生活绝对好或者绝对糟。重要的是要如彼得梅尔这般体验过，并在不断的体验中寻找到自己最舒适的状态，然后好好享受生活。 好了，朋友们，陈翔的散文《彼得梅尔》当英国人爱上法士曼生活，我们欣赏完了。梅尔是书写普罗旺斯次数最多的英国作家，甚至被人誉为揭开薰衣草故乡神秘面纱的人。可是北大法语系的董强先生讲到普罗旺斯文学时说，在普罗旺斯的任何一天都没有人向我提起彼得梅尔，当然不会有人提。在当地人眼里，他只是个上道或者不上道的英国佬而已。英法战争曾打过100多年，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关系颇为微妙，无论是从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事上都大不同，而且居然是一个英国人而不是普罗旺斯人，甚至至少是法国人，是普罗旺斯闻名世界，这件事对法国来说很不爽吧。梅尔曾经在英国的大型广告公司从事创意工作，压力很大。他自嘲是从广告业逃出来的难民，抱定了这样的心态，普罗旺斯对他来说是一处重生的故乡，他在那里的生活必须如鱼得水。与其说彼得梅尔是旅行家，不如说他是生活家。旅行家像蜻蜓点水而过，生活家像蜜蜂积累果实，生活家像大地收集雨水一样捡拾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充实到自我生活里，越充实越丰满，越活越丰富。孤陋寡闻的我们只知道普罗旺斯有薰衣草，殊不知那里还有蚊香学校，殊不知那里还有完美的开瓶器可以寻找，还有长寿的秘诀可以讨教，还有为数众多的橄榄油加工厂可以参观，还有古老的松露田地和集市可以游逛。去了那么多次，住了那么久，梅尔仍然对普罗旺斯充满好奇、心动和兴奋，好像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那里还好，有那么多的东西值得留恋。他对普罗旺斯的热爱换来的却是英国媒体的诟病，他的罪状之一便是怂恿人们前去旅游，污染了这片净土。 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日本作家水上勉的剧本《饥饿海峡》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947年9月的某个傍晚，日本金青海峡的水面笼罩着一股神秘不测的气氛。一艘小船上面坐着一个身高6尺的汉子，穿着一套肮脏的旧军服，脸上布满恐怖不安的神情。他拼命划着桨，跟海水夜幕搏斗着。海面静极了，偶尔有海鸟的怪叫声划破长空，惊醒他的沉思。黎明前，这个大汉扛着砸破了的小船攀上了佛湾的崖顶，他在荒无人烟的山顶上放起了一把火，把小船烧成了灰。火光映照着他饥饿的脸，他的眼睛盯着火苗，似乎要从爆出的点点星火中找出生活下去的办法和希望。战后的日本到处是贫穷和混乱，当时发生了2起震惊这个海峡的大事，一是北海道岩幌镇上的佐佐田当铺起火，火势蔓延，把全镇的2/3都化为灰烬。这是一起杀人抢劫放火的恶性案件，3个嫌疑犯中有2人是刚假释出狱的犯人，沼田八郎和木岛忠吉，还有一个人是身高6尺的大汉，名叫犬饲多吉。另一件事是函馆市海面上的一艘渡船曾云晚与台风沉没，480人丧生，尸体一具具地被家属领走，唯有2具尸体无人认领。几经查证核实，